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王朝阳，在天津上大奥。我的愿望是当一名人民解放军飞行员。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壮志凌云》，被里面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飞行员的英姿所打动。高三的时候，空姐来我们学校来招飞行员，我果断去报名参加，各项体检检查全部通过，最后却倒在了文化课上。遗憾的是没能去空军学校，现在离自己的飞行员越来越远了，但我没有气馁，机会总是会有的，就看什么时候自己能把握得住。 在梦里寻找了多久，等待风将我带走， 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的下午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982活力榜又在周一和大家见面了哈，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都下班了，正在下班的路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如果您正好在收听而且有条件，如果能够上榜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今天我们的话题。今天呢我们的榜单其实要跟大家聊的是应该是在上周末哈，出现了一条新闻，这个新闻从出现开始我就关注到它了， 对， 当时呢还不是特别的火，但是仅仅一天之后，昨天晚上我在看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哈都在转发，而且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前几天，应该在上个月，就是在iPhone 啊发布新产品的时候，当时在朋友圈当中也是应该是有一个小插件大家都在玩，就是还记得你用过的那些手机吗？ 所以其实刚才论论也提到了这个某国手机哈，苹果手机，然后也提到了一些曾经用过的手机。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回忆满满的手机。那这条这个论论刚才说的关注到的信息呢，其实就是诺基亚哈，就是曾经的怎么说呢，就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一部手机， 对 对，又杀回了智能手机市场啊。 说预测啊，这个2017年的销量，诺基亚手机的销量将会重回1000万部。那么对于这个老牌的手机霸主诺基亚来说哈，这能不能成为他们复苏的关键一步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为什么大家对于诺基亚这个销量回升啊新闻这么感兴趣，就是因为诺基亚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大家的手机，尤其是对于80、90甚至70后啊，因为手机刚普及的时候其实是在2000年左右，手机开始慢慢的普及起来的，而就在那个时候呢占据手机市场龙头老大地位的就是这家来自芬兰的厂商诺基亚，所以很多人的手机他们的初恋或者说是第一部用的手机都是诺基亚手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力榜的榜单哈，就来推荐当年那些我们用过的非常经典的手机，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大家对自己第一部用的手机，或者是对自己之前用过的手机有哪部哈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者有一些特殊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啊。今天我们榜单为大家带出的这个第一位哈，就是来自于索爱。是来自于小米，来自于小米。 小米， 不好意思，刚刚实在是有点这个冲动哈。来自于小米，我们知道这个小米手机呢，其实它的这个历史啊，并不是非常的悠久，但是在仅有的这几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是取得了一个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一个发展。因为从小米之前，我们知道国产的手机业其实相比国外来讲啊，起步是相对晚一些的。 对， 之前、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品牌。 对，之前也有像一些比如说中兴啊之类的这些品牌，但是在市场上呢份额一直不太高，直到小米的出现好像是带起了这个国产手机的一股使用的热潮，包括近几年出现的这种华为的热潮，有很多的朋友也在使用、确实也是反映出啊咱们国产的手机在近几年当中啊有一个飞速的发展。而小米他们的第一部手机就是 M1 的手机，当时呢也是哈、在市场上是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当时有很多朋友啊都在抢这个手机，当时因为是没有线下发售，都是线上发售，所以得抢，很多朋友都订不到，很着急，对吧？ 其实刚才乐乐也说到了，小米手机刚刚发售的时候是在2011年、相当于是手机已经普及了十几年了。 对， 其实当时手机已经变成了大家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产品，只不过当时智能手机的发展呢其实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哈，还没有普及，所以呢这个小米手机运用这种线上营销的方式，当时也是博得了很多朋友 友的眼球。 嗯， 我就记得，当时我好像还在上研究生期间吧，很多的学生朋友，因为它的定价非常的低， 对， 很多的学生朋友，然后还有一些身边的已经工作的年轻人，特别乐于去。这个半夜好像是在12点吧，凌晨，然后 准时开抢， 对，准时开抢，然后特别乐于参与这个开抢的活动。就当天晚上，当时没有朋友圈什么的哈，但当天晚上，我就记得身边很多的人都凑在一块儿，打算抢这个手机。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挺有一场风波的感觉。 对，没错啊，尤其是在近几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比如说走在大街上啊，在地铁上看到很多朋友都开始用起了小米的手机。可以说，其实小米手机它不仅仅是刚刚赵爽说到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它的性能方面就是做的也不错啊。当时在这个刚刚发售的时候，就是掀起了一股抢购的热潮。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影像的资料啊，是这个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啊，在小米第一代手机也是 M1 手机发售时候啊，发布会现场的一段视频，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啊，小米的第一款手机产品它的发布会。 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这上面列的全是最新款的双核的手机，这个 LG 的是深型，三星的 Galaxy S2， 然后摩托的 Edge， 然后 LG 的手机啊， LG 的用的双核 1.2G， 三星的双核 1.2G， 摩托的双核 1G， LG 双核 1G， 内存呢有768兆的，有512兆，512兆的话也有2000亿的1G。电池呢，我们跟摩托都选了1930的电池，然后呢屏呢有三家用的4寸，两家用的4.3寸，像素呢有4家用的800万像素，1家用的500万像素。我相信比拼完以后，大家一定理解了，小米在这些核心指标上没有一样落后于我。我们看一下，我们用了同样的供应商，我们用了同样一流的组装厂，我们用了同样一流的工程师，我们做的同样一流的整个测试流程。我们看看他们的手机卖多少钱，这是最近的，我在网上查过的，三星 Galaxy S2 4999，摩托的 Edge 4298，剩下两款呢没有进中国，只有水货。水货的 LG 的等身显是3575， LG 是2575，可能大家呢只在乎价钱。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水货跟行货差多少呢？差23%的价钱嘛，因为不交海关税，不交增值税，我们增税就占了17%，对吗？更重要，也没有服务，也没有售后，也没有维修，所以他们真实的价钱比这个还要高。那么使用同样的供应商、同样的测试流程的小米手机该卖多少钱呢？ 1000。 我要卖5000的 2000。 但我相信这样品质的国际品牌的机器定价都在4000到6000之间。小米手机到底卖多少钱？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过任何数据，网上有说卖2600的，有说卖1600的，有说我们的成本1200，反正供应商都在这里啊，1200能做得出来吗？要做出来，我全部交给你做了。这个小米手机，我们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思考，也跟供应商反复的交流，我们希望能够满足粉丝要的自由价格的目标，所以我们采用了电子商务的手段啊，我们把渠道成本全占掉了，我甚至不打算投市场成本。我说好的产品会自己讲话，我们要把产品定到足够便宜的价钱。 好了，多少定价其实我们也就不用太去关注了哈。 嗯， 对，2000左右。 对啊。 刚刚这一段呢，就是这个雷军哈，在第一代小米手机发售的时候，在发布会上可以看到呢，其实跟现在的手机发布会相比啊，那时候的发布会跟现在还是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对， 尤其是小米手机刚起步的时候，确实第一说这个手机的品质确实是比较过硬的，所以才有这么多朋友在用。再有，其实我觉得从刚刚这个发布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啊，雷军本人包括小米它的整个团队啊，在营销上的这种把控也是非常的独到的。这也是如果现在很多朋友在创业或者说自己在做生意的话，我觉得小米的这种营销的手段，包括雷军刚刚说的对自己产品的这种营销的方式啊，都是值得每个商家去好好的分析分析的。 就是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对， 其实当时的那种市场环境，很少有手机敢直接直打线上这种渠道。 对， 因为一个产品研发出来之后，一个是产品本身，还有就是渠道，这两个在整个的销售过程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其实当时小米最让人震惊的就是说，作为一个自主品牌，然后作为一个就是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品牌，他敢通过线上营销的方式去主打这款手机。 对， 我下面也不开店啊，然后我也不去做其他方面的营销，其实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一种尝试。而且当时互联网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没错。 你说现在我用手机 APP 下个单，明天就到了，是很正常一件事儿。但当时无论是从物流啊，还是从这个整个的电商的方面程度，都达不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水准呢。 没错哈。所以小米最开始敢采用这种玩法啊，我们当时看可能很冒险，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它的整个策略还是成功的，包括它的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这种售价，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准确的把握到了它的核心的用户的群体，确实呢也是当时形成了一股用小米的风潮。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榜单为大家带来的，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五位啊，当年那些席卷街头的经典的手机，第五位是来自于小米的第一代手机 M1。马上呢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四位哈，是刚刚我口误给大家暴露出来的这款手机就是来自索爱这个品牌的叫 W595 这款机器。这个机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之前呢在 iPhone 之前哈，这些手机厂商虽然诺基亚是占据一个霸主的地位，但基本还是属于这种百家争鸣的。除了诺基亚之外，还有比如说摩托罗拉呀，包括这个索爱呀，包括松下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品牌都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而其实他们的品牌每一款手机啊，每个品牌的所主打的这个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像索爱这款机器，我记得当时也是用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它首先是一个滑盖的设计，会感觉相对的比较新潮一些。再有就是索爱，它对于音乐的这个品质会非常的注重，它主打的包括它线上投放的一些广告啊，都是主打的是用我们这款手机能在你用手机听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但是索爱手机我确实没有用过哈，不知道这个赵爽你是不是用过，感觉 就当时的手机其实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智能的功能嘛，所以基本上每款手机主打一个，只要它主打的那个功能说得过去就差不多了。你像就是怎么说呢，就说回到刚才咱们说小米，就它的第一款呢做的我不觉得非常的精致，就是看起来样子挺粗糙的，但是就大家图个新鲜嘛，所以有很多人去关注它。我觉得像索爱当时我用它的时候也是因为觉得它很潮，就那个年代啊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方式收听或者是收看一些终端，所以你知道当手机可以去播放音乐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很潮的一件事儿。我还记得好像当时经常会拿手机插着耳机就是来回溜达，因为好像当时刚刚脱离这个 CD 机 Walkman 的时代也不是特别久。 对， 所以当时用这个索爱手机的年代，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在学校里面溜达， 很炫酷哈，炫酷，就觉得自己很与众不同， 就觉得自己很文艺，还要一边走呢一边就是心里的内心戏就还要有那种各种 MV 场景出现的那一种。所以当时呢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吧，就是有那么一波尤其是可能80后吧，对这款手机的印象就是听着音乐走在某一条路上， 啊，然后有一些回忆的场景，可能就是这样的了。 没错啊，这个索爱它主打的功能刚刚说是音乐，所以这个呢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选择这款手机的一个理由。因为其实说选手机嘛，选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啊，也有一定的意义，是其实为自己打标签。比如说选索爱的朋友，可能哎就会在内心当中觉得自己是很喜欢音乐，或者就是很喜欢音乐的这部分人群会去选择这个索爱的机器啊。它也是搭载着这个音乐的功能，而且呢这款机型就是 W595 这款机型也是搭配了最新版本，当时啊最新版本的 Walkman 3.0 的一个音频的播放器，而且在播放界面上，就是说你听歌的时候我在手机界面上看，哎，也不是像之前那种啊光是一个歌名然后什么都没有，它在视觉的元素上也会很丰富，所以呢也是成为了这款手机当时一个大卖的原因啊。在我们的这个其实直播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在聊，比如说这个啊光当前就说啊之前的手机啊这不用收广告费的，对，因为我们今天 都停产了，你想买都买不着， 都停产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手机已经基本都停产了。不知道你第一款用的手机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如果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分享。我记得我第一款用过的手机啊，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松下的一款叫 G60 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啊。 当时啊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呢，那款手机是周杰伦做广告的，当时听周杰伦的歌啊听得很多，所以看他做广告，哎，就觉得这款手机他用了，而且整个用起来的感受还都不错啊。这种应该是在2003年2004年左右，那时候应该刚上高中的时候，是彩屏的一款手机，还不大，非常非常小，我记得。 所以其实刚才论论也提到了，就是说说起怀旧手机哈，在这个智能机之前呢有彩屏手机，在彩屏手机之前还有蓝屏的手机。 蓝屏手机，哎， 对，其实我之前也用过一些蓝屏的手机哈，就那个时候觉得哦这些文字居然能显示到屏幕上，其实已经觉得很神奇了。就是那时候已经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面显示的，就是除了号码之外还会有文字了，可以收到短信了。就那个年代我觉得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啊，就是学生时代呢，虽然说上课不要玩手机，但是我记得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同学之间联系全都是靠短信的。 对，短信，短信，那个时候最盛行的聊天方式是发短信。 对，然后我就记得应该是在高一的时候吧，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学校的社团活动嘛，就是话剧社，我们之间因为经常要联系，也没有什么微信群，然后也没有什么现在各种短信的群发呀之类的，然后当时就是靠一条一条的短信去跟大家通知说几点几点， 一个一个输号码，一个一个输号码，然后编辑一条一条发出去。 对，然后在哪儿开会啊什么的，全都用这些信息去编辑。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好玩的，最多一天发过100多条短信。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时代有独有的那个时代的记忆，现在就是先拉个群。 对，先拉个群，然后统一啊有什么事都在这个群里边说了。其实啊还有一个非常反映刚刚你说的这个问题，一个这种现象哈，一个非常独有的时间点，就是在拜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对， 因为我印象当中啊，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90年代那会儿哈，家里边如果要去给亲戚朋友拜年的话，那时候怎么拜年呢，一定要登门拜访，要么就去，要么不去呢，也得打电话，而且打电话会寒暄很久。 对， 而当这个手机开始普及之后，哎，这个拜年的方式就变了，就变成发短信拜年了。有几年啊，是非常非常流行这种发短信拜年这种方式的。像现在呢，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啊，就是短信拜年流行了几年的时间之后，马上就被淘汰了。后来就是微信拜年，现在微信上也可以 都懒得拜了， 也能实现各种各样的拜年方式，比如说你做一个页面呀。有这种小程序，你往这里边自己去填一个图啊，填一段话呀，或者发红包啊，从微信上就可以发红包了啊。确实这种方式啊，近几年确实也一年一年变化的很快，发展的很快。而我们对于这个手机的记忆呢，好像也是，其实我们现在啊，离我们刚刚用手机那会儿已经过去了10几年，但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中间已经用过非常多的手机了。而且刚刚在说的时候，我还在琢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赵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啊比之前快很多。 对， 现在很多朋友的手机啊都是一年一更新，而之前呢一部手机买了之后，我记得至少得用个2-3年的时间才会换下一部。我不知道你 到目前为止哈， 嗯， 还有没有算过自己大概用过多少部手机？从开始用开始。 嗯，不过刚才论论说那现象确实是有。我记得最开始用手机的时候，好像两年或者是更长一点的时间换一部也是经常的哈。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有时候不到一年就得换一部。 对。 一方面呢是它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选择性很多；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手机只能用一年。 嗯。 因为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因为智能手机一直在更新嘛。屏幕变大了，肯定它的耗电量是要变大的。 对， 它的耗电量其实对电池是有损耗的，所以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更精准的技术，达到说让你这个屏幕又大，然后待电时间又特别长。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很多厂商也变得非常的聪明了，他不希望你这个手机用很长时间，那用很长时间都那么好用。比如说果八、果七、果六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我为什么要换代呢？ 对， 所以就让你一年之后这个电池就不怎么好用了。 嗯， 你每天到晚上就必须得使用厚重的充电宝了。 嗯， 这时候你就想着更新换代的事儿了。 嗯，然后呢，其实啊，他们就每一代啊，每一代新出的时候，都把这个电池的续航哈、啊、作为这个更新换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嗯， 宣传新一代产品的时候啊，总会讲，哎呀，我们这个电池续航比上一代又提高了20%，每年基本都是以20%的速度在提高，但其实我们用起来呢，感觉哈、啊、好像并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区别。 对、 啊、 对， 嗯， 而且现在就是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了嘛，你玩游戏呀、啊，还有一些 app 呀，包括你去查询、搜索，还有导航之类的，其实都是很费电的。 嗯， 所以现在呢，通过一些这个更新换代吧， 嗯、 去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嗯、只不过手机好贵。 对啊，现在这个手机啊，确实也是卖的越来越贵了，所以也是考验很多朋友啊这个钱包的心情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之前的几部这个席卷街头的风靡过的手机。刚刚为大家推荐了这个两部啊，也不能说是推荐哈、啊，分享回顾了两部手机。接下来这一部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作品，是来自于摩托罗拉的。这款手机呢叫做 V3， 也是很早就已经停产了啊。这款手机为什么要上榜排到我们第三位呢？因为它代表了之前啊这个功能性手机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外形的流派，包括在功能上也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手机的地方，这就是翻盖手机。 嗯， 当时有一阵啊，这个翻盖手机用的朋友非常多。 对， 因为手机最开始应该是应该最开始的一代手机，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大部分手机就是翻盖的。 嗯， 后来呢，经过了发展之后啊，这个直板的手机变得越来越多了。而直板手机用之后呢，大家会发现这个屏幕太小了。而翻盖手机呢，我们就可以把屏幕跟这个键盘啊两个分割开来，这个屏幕就会变大。所以很多的厂商哈、啊、又开始重新做这个翻盖的手机。那这款摩托罗拉的 V3 就是翻盖手机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代表。那么在近几年呢，其实这个厂商啊也是在这款手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复刻，推出了一个新版的 V3， 而且当时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广告哈。我们先来放一下这个短的片子，我们先来通过这个片子来共同的回顾一下摩托罗拉这款经典的 V3 的机型。哎，刚刚呢也是啊，在这个片子的最后啊，有一段这个摩托罗拉经典的广告词的出现。其实翻盖手机啊，我真的是印象有一段时间大家特别爱用，因为合上盖的那一下会感觉自己特别的拉风， 啪 啪。而且合盖的方式有很多， 对， 你可以用这个食指哈、啊，轻轻的啪一打，这盖就翻了，或者干脆哈、啊，你就不用合盖，只是这个手腕一晃，这盖啪自己就翻上去了。 嗯， 啊，这个合盖的方式，当时在打完电话、接完电话或者是发完短信之后，

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哎， 欢迎各位回来。在下面的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放了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浪漫手机。 嗯 啊，其实从这首歌里呢，我们可以这个听得出来哈，这个歌的故事包括它 MV 的故事呢，就是描写这个一对情侣哈，在手机当中通过手机啊这种终端所进行的这么一些浪漫的互动，包括留存一些这个对方的短信啊、照片啊，这个都是可能是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年少哈、恋爱的时候都有过的一些经历啊。其实手机呢，确实随着这个科技和时代的发展啊，在近几年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作用，甚至到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哪一样都离不开手机的终端了哈、啊。 对，而且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手机的更新换代哈、也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习惯上的改变、比如说当时用翻盖手机的时候它有两种，有一种是它在外面的那个屏幕上可以显示里面的一些内容的、 对对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的盖儿， 对，纯盖、 对，其实外面有显示的那个呢还好一些哈，你看一眼就知道谁来了，短信啊什么的， 一条新信息， 对对对但是没有外面显示的那一种呢，你就得靠什么来判断，靠它侧面有一些提示的灯，所以当时 对对对，灯在闪噔噔噔， 对， 里面有电话或者有短信。 对对对，有时候你就很盼望一些回复的时候，你就会盯着那个手机看那个灯什么时候开始闪，因为你当时好像什么震动啊、铃声之类的调的也没有那么的精细，你就会去看那个灯，哎，终于闪起来了。当你翻开盖子的那一刹那，你是有很多这个心情在里面的。 对对 对， 没错啊，也是哈，这个确实啊，手机随着一代一代的发展，每一代手机或者说每种类型的手机啊，大家去跟他，其实我们跟手机之间啊，跟手机里边的内容也是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的。就像刚刚赵爽讲的，我们会期待一条这个消息的回复的时候，其实我们啊，虽然是期待另外一个人的回复，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跟我们手里的手机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哈、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光当贼也说了，当年用翻盖合手机，还有一种方式，我们之前说了有几种合盖的方式，他说还有用脸合盖的方式，对，好像确实有，应该确切来说应该用下巴合盖，就啪直接用完之后，从往下巴上一甩，下巴直接一打那盖就合上了。 好像我们那边 有吧？ 还真没有。 没有吗？ 嗯， 我记得我当年反正好像确实用过这种合盖的方式啊。 嗯， 包括这个偶遇人啊，这位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说，主播在聊头发，这都被你看到了哈、谢谢参加啊，谢谢观察的这么细啊。我们刚刚说的之前呢分享的这款手机是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三位，摩托罗拉的 V3 是一款也可以说是翻盖手机当中的代表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然后来揭晓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位，像刚刚赵爽讲的，手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承载了很多的功能，并且呢很多手机啊厂商开发出来之后也是在改变着时代，而这当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哈、就是现在的这个手机方面的一个霸主哈、某果大哥。某果呢一款机型，也就是当年的 iPhone 4，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也可以说其实这款手机的诞生改变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这么讲，而且也改变了某果公司它整个公司的一个发展哈，让它成为了目前科技公司当中全世界的一个排头兵。那么从这款 iPhone 4手机这个发行啊，到现在呢也过去了几年的时间，那么从第一款 iPhone 其实发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上个月呢也是又推出了两款这个新的手机，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这个 在吐槽 但是每回呢好像发手机都要经历这么一个命运，就是在发布会哈、网友吐完槽之后，等到这个新机发售的时候，还是会老老实实的排队去买啊。 没办法呀，现在前一款手机已经带电量那么低了，你要是不去排队买的话，就天天人都找不着你啊。现在手机就是一个重要的互通互联的工具，有的时候你宁可舍点钱吧，你赶紧把它更新掉，这样人家能成功的顺利的能找着你就挺好了。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种这个惯性，就是说比如说上一款我用的是某果，那下一款我可以变成安卓系统，但是我适应安卓系统的过程当中， 我要耗费很多时间。 没错， 现在大都市的人都很忙嘛，很多人说，哎，那我下一款手机再适应好了，我这款还是继续承接着我上一款的那个系统吧，我不用适应任何，我把东西导到里面直接就可以用了，对吧？ 没错啊，这个操作系统啊，也是大家其实刚刚赵爽说的这一点，也是大家选手机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诺基亚其实也是非常早就推出了智能的手机，它当时搭载的应该是叫塞班系统。之后呢，被塞班系统，这个把塞班系统取代的就是安卓系统，到后来 iOS 的出现，整个啊形成了苹果产业链的一个闭环，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适应了，或者说习惯了 iOS 的很多的操作方式，所以让它再转去安卓其实挺困难的，包括安卓系统如果转回到 iOS 系统啊，也是挺困难的。 对， 所以说这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啊，也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想换试一试别的，但是因为这个操作系统之间啊，它也会有这个非常非常不适应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呢，目前啊，还是大多数都选择这种我们依承着我们上一代的使用习惯再继续用。像这个光当前也在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 iPhone 4排上而不是 iPhone 1？ 因为确实 iPhone 1有的时候呢，还没有达到一个现象级的机型。换句话来讲，那个时候用的人还并不是很多，而直到 iPhone 4的出现，让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啊，原来这款手机它这么的先进。而且从 iPhone 4的出现也是为我们一直到现在啊，现在已经出到了 iPhone 8第八代了，中间已经有很多很多年，隔了好几代。 iPhone 4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是作为后面这几代手机的一个发展的基础，都是要由 iPhone 4这款机型的这个基础上啊所生发而改变出来的。所以这个 iPhone 4肯定啊是作为苹果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款机型了。 iPhone 1啊2啊，包括这个 3GS 啊，那时候用的人还太少了，而且大家对这个机型啊，对这个系统也都不是很了解。 对， 那么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接彩的环节哈，有这个我们的媒体记者哈，也是到街上采访了很多朋友，也问了一下他们对于 iPhone 哈这款这一系列产品吧，这么多年使用下来的一个使用上的整个的观感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这段采访，在普通人眼中 iPhone 经历了哪些的发展，以及这几年当中都有哪些的变化。 应该是几年之前， 首先问的问题呢，就是第一款 iPhone 大家都知不知道第一款 iPhone 是哪款？ 真正用上苹果，我应该是2001年还是？ 应该苹果是我上大学之后第二款手机。我之前的话是黑莓，然后觉得不是太好用，然后之后就用苹果，然后之后的话就一直用苹果。 因为广告很好嘛，都在用，我也就买了。 就是想体验一次嘛。对，我是因为身边大部分人都在用。大家都说挺好的，然后我就选择了。 其实最早的时候，因为当时我那会儿特别喜欢那种夏普的那种翻盖的那种手机，但是突然之间就感觉莫名其妙好多人都用了那个苹果的那种，因为它比较智能嘛，那会儿于是大家我也就换了。 第二个问题是，您用过几部的 iPhone 呢？ 就是那个 iPhone 一出的时候， 第一代 啊， 真真切切的第一代。 对，那您之前对苹果这个品牌有了解吗？苹果的电脑啊，这个 iPod 啊，那个，所以对它这种极简啊，这种美观啊，包括这种科技啊，还是比较喜欢的。 iPhone 6 iPhone 6s， 然后 iPhone 7用了一段时间。 iPhone 4 能数得过来吗？ 4S 5S 6S 一直到现在，就这几种型号。 4S 5S 然后现在应该是 6S。 你只用过这一款 iPhone。 对， 是的。 还是最好的还是现在 6S 吧。我现在因为没有换线，没有换，对，就是 6S 还不错。 一直出到我，我感觉它的性能都挺快的，关键是不像就是别的手机啊、别的牌子一样，就是用一段时间就卡了，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 iPhone 6s 还是感觉挺好，然后我现在比较期待的是 iPhone 8，然后等 iPhone 8出来，我 可能 会买。 就 Plus 我感觉大一点的还可以，其余的都还可以。 喜欢大一点。 对对对。 第三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伤心啊，您丢过 iPhone？ 没法算，至少3次以上吧。 至少3次，然后后来都没有，也没有找到。 记得 开过，就是那个他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来找，然后寻找到了，然后但是没有用， 没有。 哦， 对， 丢过，丢过，而且我是有两款是被偷过，被抢过。 哎，一款被抢，一款被偷。 应该是一款被抢，一款被偷。而且有一次我是拿别人的手机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当时在国外，所以的话也是就是直接从手上被抢走。而且就是说总共有三款，其中有一款是别人的。 其实刚才是一小段的这个街头采访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苹果手机的一些记忆哈，就是说可能或多或少的它会改变我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一个认知吧。 嗯， 就从某一年开始，就从咱们说的这部苹果四开始哈，突然一下子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在用智能手机了。 嗯， 你再不用智能手机的话，你发现大家联系不到你了。 对，没错。 这个我觉得就变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改变了整个的方式吧。 嗯，而且哈，确实也是改变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商业的模式哈，也是随着终端的不断的发展在改变的。比如说在这一部苹果四出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可能很少哈，会听说过你去开发是一个手机软件能挣到很多的钱，因为那时候手机软件非常的少，而且大家呢普及这个起来也比较的难，大家用的这个频率啊也非常少。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甚至每时每刻只要拿起手机就会开到一个手机软件。 嗯， 啊，这种负责开发的啊、运营啊这样的公司呢，现在也都是越来越多，也是在近几年迅速爆发而且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靠着终端的发展啊，现在靠着很多这个智能手机的优秀的企业不断往前，再把这个市场上做得越来越大。 对，不过说起来就是软件越来越多呢，其实你对手机的安全感越来越少。 嗯， 因为你的信息呢会被暴露的越来越多。 没错， 要说起安全感，我觉得最让大家有安全感的应该就是咱们最开始这个提到的那一款手机啊。 嗯， 就是真的是在一个时代人的记忆当中，都是那么有安全感。 嗯， 怎么摔都摔不坏，然后也基本上不怎么死机，一用就可以用上四五年的一款手机啊。 对，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排行榜单第一位的，是来自于诺基亚厂商的一款非常经典的机型，叫做3310。相信现在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都用过这款机型呢。当年啊，在全世界的销量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其实它并不是诺基亚销量最高的。 嗯， 诺基亚销量最高的是1100，销售过了3亿台，而3310呢，销售过了是1.5亿台左右。但是呢，这款手机确实当时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哈记忆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符号了，是一款直板的手机。而且正从这款手机开始，诺基亚开始奠定了它在手机当中的一个在很多年啊领先的一个地位。这款手机就像刚刚赵爽说的那样，我们在网上啊搜索一些这个素材的时候，看到最多的关于诺基亚3310的一个测评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去毁它，看它有多金造。像比如说我见过啊，有拿刀砍的，还有把它放在铁轨上压的，然后摔的就更多了，去这个摔几次看看它从多高地摔下来能摔坏。哎，当时它这款手机的一个印象就是很皮实，而且呢也不像现在的很多智能手机一样你必须要一天一充，甚至有的手机要半天一充。啊，这款手机呢当时你可以这个电量哈扛几天没问题的。 对， 当然这个功能性也不一样，当时的这个手机所支持的基本还是这个玩游戏和打电话。啊，当然还有一款手机当中搭载的非常经典的游戏，就是贪吃蛇。 嗯， 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2000年初用过手机的朋友都玩过贪吃蛇，这也是诺基亚手机上面搭载的一款非常经典的游戏。那其实说起诺基亚的各种机型啊，给大家留下的回忆太多了。当时其中呢就包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嗯， 就是诺基亚开机的一个音乐，包括呢有很多朋友也把这首歌当作是一个诺基亚的铃声啊，也是有很多的网友戏称哈，这首歌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播放次数最多的歌，就是诺基亚的一首代表的乐曲。那么这首乐曲呢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位音乐人哈所创作的一首吉他曲，后来呢诺基亚的这个工作人员听到之后就决定收购这首曲子作为诺基亚的一个开机的代表音乐。我们也是为大家找到了这段音乐的原声的一个出处啊，由这位西班牙的音乐人所制作并演奏的这首乐曲，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 听完这首歌之后都会表示很诧异啊，从来不知道这首歌原来后边还有这么长的。 对，而且非常熟悉的旋律啊， 嗯， 就是说起来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哈，说摩托罗拉的 V998 也是曾经的一款记忆当中的手机。 嗯，有可能啊是这位朋友第一款用的手机，或者是有一些啊跟这款手机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啊，也是 V998 应该也是非常早的一款翻盖的手机了， 嗯， 那个翻盖上还带着天线的哈，那应该是非常早的一款机型了。那么真的这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手机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必需品了。其实从慢慢的手机普及开始，一直到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当中几款非常经典的机型，包括呢可能有些朋友对某些手机的型号还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因为可能跟这款手机之间哈或者带着这款手机一起有过哪些难忘的经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记忆当中保存着，好好留存着这些记忆。如果用过的旧手机现在手里还有的话啊，也是建议大家尽量别扔也别去卖，因为你说现在你说停产的那些机器估计卖也卖不太出去啊，也别扔，等到这个再过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哎，回忆起当年的哪些事儿，再掏出这部手机看一看，哎，那种感觉可能会很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酒吧活力榜呢就到这儿了，稍后是挑战新歌声。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哎，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